好啦，大家又到星期六晏昼嘅呢个三不管嘅时间啦。咁咧就呢个今日咧，我哋因为都有活动喺呢个城寨呢度，咁咧就我哋都要把握呢个时间。咁嗱，最多人讨论嘅咧，呢个礼拜咧就撇开我哋今日嘅主角未讲住啦，就系呢个陈茂波啦。 嗯。 咁咧就不认不认还需认啊！之前就话讲到派钱几咁反智啊，几咁冇用啊，咁咧结果咧。就呢、這個，我相信都係林鄭月娥啦，就向呢個政治現實低頭啦。 嗯，咁嗱，但係咧，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呢件事咧，只要你稍為記得曾經咧，林鄭月娥喺佢依個選舉嘅期間咧，佢又曾經咧就話佢有一個新嘅理財哲學。係啦，咁佢當時就咁講啦，佢話咧喺依個特首論壇上面咧，佢話佢咧就覺得咧當年嘅曾俊華派錢咧就淨係識得咧用一次性依個咁嘅措施咧去派糖，咁咧就。仲曾經咧係公開咁樣去批評曾俊華咧，就話佢依個公共嘅財政理念啊，係即係唔同埋依個手法咧係唔啱嘅。咁點解咧？就係話咧你完全咧就只不過係想做啲嘢，即係俾個市民感覺咧，即 係 政府咧就做咗啲嘢。咁但係咧實質咧依啲錢咧派咗出嚟之後咧係完全唔符合一個即係政府應該有去作為一個即係監管同埋即係為市民咧。去有一個長遠福利的方式咁樣 去。今日會不會後悔呢當日講嗰啲。 嗱，佢當然佢就真係咁樣講嘅，因為咧，其實佢就喺佢嗰個選舉嘅論壇上面咧，真係咧批評阿曾俊華咧，就話當年派6000元咧，完全咧就係只係予人一個感覺咧，政府做啲嘢就係完全冇用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講翻今次咧，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咧係咩咧？就係、是、喂，咁點解第一咧喺一即係政府宣布話即係寬免差餉，寬免呢、這個差餉之外，仲有税之外咧， 中門出雙三糧 嗰啲咁樣之外咧，嗱當時咧就堅持咧係話唔派錢， 違反原則添，話派錢。 咁啊，但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咧，佢而家咧又做到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咧順應呢個民主派嘅議員咧嘅要求。 啊，唔 係 民主派啊，各個黨派。 各個黨派嘅要求咧，我就聽到佢哋嘅聲音。嗱，我覺得好好笑啊，就係點解突然之間咧，你好似事前咩都唔知咁嘅喎，突然之間如夢初醒，瞓醒覺咧就突然之間聽到有人同我咁講，我就啊好啦，我就順應民意啦，咁我就做咗啲咁嘢。因為我覺得係點解即係政府咧，好似做一啲嘢，好永遠咧都好似自己嗰、那個即係金魚記憶啊！之前做咗啲咩，講過啲咩又唔記得。 所以就係話，千祈不能太有型嘅。你講到自己懶有型咁樣，理財新哲學就踩呢個鬍鬚。 嗯。 結果咧就係你個撥款條例草案，你都要立法會過㗎。 嗯。 你立法會不夠票過，你咪要跪低咯。其實就係咁簡單。 如果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睇翻今次依個派4000元嘅事咧，有當然有好大迴響啦。最主要就係咧，原來話居港未夠7年咧都可以攞到，不過用即係外用咧就係豁免，唔會喺依個範疇之內啦。咁大家就會講啦，喂，居港未夠7年，即係話其實你係新移民啦。咁作為一個納稅人。税金我就納了，但是到頭來咧，當原來政府有盈餘的時候派錢咧，就不會照顧依個階層。咁啊，佢入邊咧就最有趣的咧，就有一個審批程序嘅，唔該大家填表，即 係申請嘅嘢， 好官僚噶 ，OK， 好官僚 ，OK。咁你又要填一大輪，咁然之後咧佢要審批。咁以而家嘅估算咧，最長咧係可以咧高達2年咧都攞唔到4000元，2年4000元。 嗱，即係呢個網上嘅評論咧，就係好有趣嘅。其實就係派錢都派得有個空格嘅，你可以填落去咩個人？究竟係派得衰個人啦，定派得好個人啦，定派得賤個人咧？就大家去填啦，或者派得7個人咧？咁你諗下嗱，佢嗰個限制除咗18歲持香港身份證通常居港嗱，呢個咧佢就喺度古古惑惑。記者會嗰陣時咧，佢就唔 clarify 清楚通常居港係咩意思。係嘛？係咪居港滿7年啦？ 嗯， 係嘛？冇咯。咁而家咧就消息人士透露就包埋新移民，因為我估佢就梗係避重就輕啦。喺記者會噏出嚟嗰陣時候，俾人炸爆噶嘛，又冇立過税，或者又冇貢獻，你憑乜嘢去分？ 同埋仲要係連你7年，即係3粒星都未係，就已經可以攞。 咁我都唔知道有咩人合資格嘅，其實冇喺香港擁有物業，冇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冇綜援嘅。亦都冇長者生活津貼，冇工齡津貼或者傷殘津貼。2017-18年度係冇交薪俸税，而退稅或者三糧或者自住物業差享寬免係少於4000元嘅就補差價。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 嗯，知。 嗱，即係話咧，即係你唔係綜援户，唔係想傷殘津貼嗰啲，又冇交薪俸税嗰啲，嗰啲先有得攞。咁如果你喺呢個類別裏邊，你係有出三糧或者係自住物業寬免差餉，就少於4000元嘅咧，就可以 top up。top up 到你4000元，就咁啦。咁啊，受惠得280万人，咁但系用嘅钱咧就都唔少啊，110亿。咁啊，最好笑系咩咧？下年财政预算案前开始发放。喂，大佬，今年财政预算案啱啱先公布， 啱出炉。 好啦，咁你就对比一下啦。当年啊，俾阿呢个林郑月娥踩到斗领都唔值嘅呢个，即系胡苏贞。2011年就首先就派6000。合資格人士是咩咧？年滿18歲，持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即係新移民是冇嘅，但亦都冇分你有納税定冇納税，總之全部通牌。 唔係喎，佢而家係話持香港身份證及通常居民。 呢個係胡蘇貞我講緊，胡蘇貞派嗰次啊，2011年啊。 唔係啊，今次4000，我知啊，阿師頭先你講。 我講個對比啊，點解派都派得衰格賤格個人咧？所以嗰陣時咧係有610万合資格嘅人。嗱，你唔好以為佢個數多好多喎。佢派嘅人咧就係佢3倍，咁咧就用咗360亿。咁然後咧最好笑係咩咧？佢首階段就喺2011年嘅8月開始，10個禮拜內已經收到款項。嗱，即係話由4月財政預算案通過啦，佢只係用咗4個月時間已經派咯。當時係派610万人，仲有係派360亿，係由銀行同埋香港郵政登記，成個方法係簡單到不得了。結果而家我話俾你聽，我諗出年財政預算案都未派到啊！佢而家呢個方法， 嗱，依個其實咧都唔係淨係講緊話派錢派俾邊個個問題，而係咧喺每一個，因為佢而家今次咧係有一個審批過程嘅，你又要入表，你又要去講，又要咁又咁 ，OK？ 要 declare 嘅要， 係啊，你要 declare 嘅，即係你要申報嘅 ，OK？ 好啦，咁咧佢仲要咧係，佢仲要咧係揾人咧去同你做依個審批咧，就 extra 咧要去揾，即係佢招工啊， 招募一班人， 招募一班人咧去同你做依個審批嘅，咁之後咧。我其實個問題係，與其要去做咁多勞師動眾依啲咁嘅嘢， 為咗慳嗰啲錢， 為咗去嗰啲咁嘅錢度，即係既然你再去增加依啲咁樣嘅 expense， 然之後先至可以派到依啲錢，點解就唔將依一筆錢你要去使嘅就派咗佢，即係派埋俾其他 個 闊啲咪多啲咯？ 幾嚿水啊！ 佢而家咧就係講緊咧4000元咧，每一個人咧嗰個淨係審批啊，依個錢咧係120元，即係每派4000俾你咧，我就要用120元嘅成本。成本去 計啦，200几万人， 280万人， 280万人，每人120元， 系啦，咁你就計下啦，其實係啦，咁你無端白事咧，嗰啲錢咧就抌落鹹水海啦。咁嗱，當然啦，嗱，可能有人咧就會話啦，喂，咁你作為即係嗰啲有樓啊嘅中產咧，好貪心啫，咁佢咪已經俾咗你嗰個差餉寬免咗俾你咯，你咁樣。但係調翻轉你就會諗啦，喂，你唔好咁講喎，因為 中產納税啊， 呢啲係佢税款嚟噶嘛，即係佢唔係去偷，唔係去搶，因為嗰啲錢係喺個袋度攞出嚟噶嘛。點解你喺佢個袋攞完出嚟之後，而家你就將佢啊，我就由嚇即係呢個政府派翻去俾一啲所謂有需要嘅人士，但係咧派咧個過程咧又整到咁繁複嗱，你係派就派啦。如果你真係 OK 好啦，我都冇聲出 OK， 你可以話喂我咪俾咗個差餉寬減咗俾你，你咁貪心仲要問我攞 OK， 我收聲。但係調翻轉你派你咪俾咯，點解你又要再去增加一啲咁嘅工序，再去增加啲咁嘅行政開支嚟到即係先至去 deliver 一件4000元嘅錢，4000元。 嗱呢個咧同胡蘇派咧係兩種唔同嘅邏輯喺背後嘅。佢而家今次呢種咧就係叫做唔瞓巢就死死地氣， 因為咧太多人，同埋仲有咧，我覺得咧，因為咧佢覺得基層永遠都係㗎啦，基層嗰個數一定係大㗎啦，咁佢咧就攞依個方法咧去 shut 大家。OK， 即係收聲啦。OK， 又你話我哋又點樣唔理你什麼什麼啊 ？OK， 咁我就利用依一個方式咧嚟到去即係塞住你把口，即係掟粒糖俾你，咁你就收聲啦啲咁樣。咁我會覺得即係而家我哋個政府咧，明明可以都係一件即係相對叫做好事啊，點解你都係做到咧即係咁難睇嘅咧？ 結果你而家就引申咗幾個問題，除咗新移民之外，你話通常居港咁嚟香港讀書嗰啲咧？嗰啲大陸學生咧10%嘅喎嗰度，咁係咪又18歲以上嗰啲又有得攞咧？嗱，政府到而家咧係冇一個清晰嘅講法，而家所謂消息人士，香港電台引述消息人士就喺度吹風啫。喂，大佬，你公布一個派錢計劃， 你是不是應該要 完全都不全面 性 的， 有個全面一說出來 答不到問題， 是這樣就是這樣的呢？ 是啊， 而不是說看著民意轉而決定給不給呢？ 之前呢他又說、即不應該派錢、啊、政府不應該什麼什麼，跟住到派的時候大家批評他，他就說為什麼你們的人呢這麼多這麼多東西說、啊、首先即我自己都 很認真地去看看林鄭呢，即對著鏡頭說那些說話呢，還有他的嘴臉呢，即那種輕描啊，點解你哋成日都係咁多批評嘅啫？嚇、啊，點樣？即係你作為一個政府咧，其實好奇怪，即係唔係咁樣講説話咯？你應該係話其實咧，我聽到你哋嘅聲音，你哋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咁樣咁樣講咁樣。但係咧，即係作為政府咧，即係我成日覺得佢咧好似你話我啊，我就要係啦，我就反駁你 咯。同埋咩咧？中意責任唔使本啊！係 啊係啊，好中意，好中意做呢樣嘢。 點解你哋下下都要話我哋跪低嘅咧？咁、即係你大佬啊，你大權在握。 同埋仲有，你真係啊嘛，你係真係跪低啊嘛。喂，之前唔係話冇市民聲音問你叫你喎。喂，大家都已經係講到啊，點知派6000就派1萬啦。原來你個即係財政儲備多成咁喎。咁點知好啦，唔派啦，唔派都算啦，唔派初時話唔派 ，OK， 其實堅決就宣布啦。 原則問題唔派。 原則問題我唔俾你咁。點知跟住你跪低啦，又合派啦，咁跟住啲人哋批評你咧，就用一種即係反擊你咁樣嘅語氣咧。我一下諗嚇，作為公眾人物，其實都好少用呢啲方法。 其實個原因就係佢唔想派，而係咧迫於形勢，即係你夾 硬逼到我要派，我就用盡方法去卡住你，然後咧仲要咧就係酸溜溜，即係去回應嗰陣時候，我哋啲叫做晚涼面啊，即係後母嘅樣啊，嗰種方式。第二咧就係嗰啲妹仔釘，責任唔使本嗰啲，即係大佬你特首嚟噶嘛。 咁我就喺網上面咧見到有好多人咧都留言啦，即係喺某程度上其實我同意咯。咁佢就係話你咧而家咧就即係用咁多依啲咁嘅關卡係跨住，仲要咧大家都諗到啦 ，OK， 要冇物業冇交税，咁其實你都可以諗到。他可能是一個什麼身份，當然一定是有漏網餘計，一定是會有一些、啊、即是我不用做、啊、你又即你又咬得我入什麼這樣、okay， 一定有這些人可以反駁的。但是個問題好了來了，你現在就偏偏就去增加不只是你的、行政成本，而是調回轉這一班人，其實他們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可以清楚知道、啊、我又要去哪裡填表呢，我其實應該要怎樣填呢才不即係會可以誒，唔好自己當中前填錯啊！唔係話呃人啊，而係我未有嗰個知識水平， 唔識填噶嘛，大佬。我就問大家一個好簡單嘅問題， 係 好似啊，即係我外父，可唔可以攞到咧？邝永孫爸爸，佢係香港永久居民， 咪梗係唔得啦，因為佢有物業嘛。 佢喺海外有物業，如果唔喺香港有物業咧，佢喺加拿大有物業，而唔喺香港有物業，佢喺香港有物業啫喎，唔得啫喎。而經常居港佢冇 define 喎，一年有幾多日喺香港喎？通常居港喎，咁爸爸成每年都翻嚟嘅喎，咁我就幫佢申請噶啦，我一定。佢喺加拿大咪有物業，佢又係有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佢又每年都翻嚟。我想問下陳茂波點解唔俾4000蚊嘅？佢符合曬你要求啦。嗱，政府唔敢答嘅，話俾你聽啲問題。你諗下嗰度幾多香港人？我哋啲聽眾，我諗啊，都有大把呢類嘅。你記唔記得每年佢哋翻嚟上嚟探我哋嗰啲？每年都翻嚟香港嘅，有啲翻嚟幾個月嘅。 嗱，佢香港又冇報税喎。 香港唔係嗱，你而家就唔係要一定要交税啊嘛。你只要個條件就係話冇物業、冇攞綜援呢啲咁嘅嘢啊嘛，冇攞高齡津貼、傷殘津貼啊嘛。咁符合曬嘅喎，佢哋喺加拿大有物業嘅啫喎，佢哋香港冇物業嘅喎。喺美國加州有物業嘅啫喎。 唔係咁啊，佢又有講嘅，係話2017、2018。有冇依、這個交薪俸税嘅？咁佢哋都冇啦。 唔係，佢而家派嗰啲係冇交税都 OK 嘅。 咪就係冇交税咯。 係啊，咁佢冇交。 冇啊，佢乜直情 合曬要求咯，我都話。 佢邊有收入啫？ 嗱，我哋啲聽眾好多呢類㗎。係啊，佢哋喺香港冇物業㗎。係。有永久居民身份㗎。咁我就而家佢唯一卡住佢咧，就係佢要 define 咩叫通常居港。係嘛？通常居港。我想問，如果你俾得新移民呢啲老香港，點解唔俾？喂，大佬，佢可能係二三四十年交咗税噶啦，已經係一路為香港努力奮鬥噶，可能移民唔係好耐噶啫，所以咪沒完沒了咯。所以當初胡蘇點解通派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你畫邊條線都好咧，你總會有跌咗出條線出邊嘅嗰啲人，係會孖叉你嘅。所以你一係就唔派，一派就通派。 所以點解而家網上猛烈批評話佢派都派得賤個人，就係咁嘅原因。 嗱，除咗依樣嘢咧，即係俾人哋拎住嚟做笑柄啦，即係鬧到即係翻天覆地之外咧，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大家之前記得咧，佢有講過，我哋咧所有咧俾依個考 DSE 嘅學生就可以咧免考試費。嗱，突然之間咧又彈弓手咯喎，而家咧就話咧自修生唔俾 ，OK？ 咁跟住咧自修生咧就喺度嘈啦，咁佢又點解即係我係會被歧視嘅咧？明明你之前已經係講咗總之咧去考 DSE 就可以免考試費喎，咁啊講講下，而家又話。冇啦 ，OK， 我同教育局商量過啦。咁啊，當然咧，其實咧，一個收回佢之前個説法或者修訂咧，係有原因嘅。嗱，因為好簡單嘅啫，就我用一個例子，我而家抗議書咧就走去其實我未考過會考嘅香港，咁我而家就即係。我真的有想過的，我跟你講過，因為我不知道考會考是什麼來的，即我我完全不知道那個考什麼啦，那個市場是什麼啦，或者怎樣做整個程序我都不知道的。好啦，我想著好喎，這個這麼好的大好機會，不用錢又可以自己去試考，都挺好啊，是不是？正如未來說滿心歡喜去報 先。本來號召這個城寨人一起去考歷史科 的。是啦，那大家一起，我號召大家一起去考英文啦，大家一起去考中史啦，看看 怎樣啊，自己城寨做個比賽都可 以的。那看看原來我們放低書包了20-30年了，到頭來呢，原來呢我們那個程度呢跌到得回小學六年級生都沒有的，這樣我們就去試一下，這樣 OK？ 啊，就是於途講完，他就說 超齡直改 了，他就說沒有說不給，現在不給大家去考 自修生，不可 以，那你就看到呢，反映緊呢個政府咧，你出任何政策出台之前咧，冇去認真審，即係審嗰啲叫咩？深思熟慮去諗一樣嘢，而係咧，喂今日出咗依樣嘢，即係好似咧隨口噏咁樣啊！即係啲維園阿伯咧隨口噏噏完咧，咩咩咩啊？你我講下啫嘛，講下唔得，你再話我打你啊啲咁，即係你唔明啊？即係嗰啲你會覺得係。搞錯啊！即係點解咁兒戲㗎做嘢？ 嗱，我覺得而家呢個政府咧，由陳茂波好、林鄭好、陳帆好，所有嘅政策出台咧，其實就噏咗先，噏得出就噏，根本上就冇經過政務官嘅深思熟慮。因為以往咧，即係我工作嗰陣時咧，你所有政策出台一定要俾執行部門咧反覆討論有啲咩細節，所以唔會好似陳茂波派錢咁樣嘅，一定嗰啲 A.O. 就會提出咁新移民計唔計啊？嚟香港讀書計唔計啊？菲傭計唔計啊？移居海外嘅香港人計唔計啊？等等， 同埋即係所謂嘅 係攆曬先嘅， 冇錯，問曬所有 答曬先至好出街， 係啦，可能出到嘅問題，人都會問你。 香港人對政府嘅信任係咩咧？就係言出必行，佢講咗出嚟嘅就係㗎啦。咁多年。由70年代開始， 同埋唔會咧， 係唔會水噠噠咁拱出嚟， 不斷咧彈弓手啊！依頭講完，嗰頭又話：其實咧，嗱，我咧就聽到話嚇，而家即係社會好多訴求啦，所以而家我又改啦，即係前言不對後語，改完依樣改嗰樣，俾人一個感覺咧，你兒戲啊，因為乜即係。堂堂一個政府走出嚟咧，點會做嘢咧？好似即係嗰啲街頭阿伯嗰啲咁啦。好啦，算啦，佢哋咁樣有人要就俾啦。 咩喎？俾你仲咁多機吉，你明唔明啊？嗰、那個嘴臉，林鄭月娥嗰個嘴臉啊，今日又係另一單嘢，又係火滾嘅，就係出席呢個扶貧高峰會，就走去孖叉嗰啲環保團體，就話啲環保團體淨係識得為個海出聲，因為個海唔識出聲。佢話好多細路仔咧住喺板間房都好慘嘅。咁點解你唔幫嗰啲細路仔出聲咧？咁，喂，我想問，香港而家嘅問題唔係土地供應嘅問題。 嗱，首先應該係回應咧。如果我咧係嗰個環保人士咧，我就會同佢講，司長，我想話俾你聽咧，我咧就係喺今個議題上邊咧，我哋咧就係為依個即係海出聲咧，就係、是、喂你唔好再喺度越嚟越填，越搞越細啦。OK， 咁所以今日我哋嘅議題咧講緊環保議題，就唔係講緊呢個細路仔板間房嘅問題，而細路仔板間房嘅問題，我相信咧政府咧亦都咧係有依個專責嘅人同埋專責嘅部門啊，你嘅社福機構咧係應該去 entertain 佢哋，就即係今日就翻翻去正題啦，好冇咁。即係我會覺得咧，其實一句就已經可以 K.O. 你啦。我使乜嘢同你拉到咁遠咧？而你喺度顧左右而言他，就更加突顯到你作為一個特首咧，喺呢啲事上邊，你連揸清楚嗰個宗旨講一樣咩議題，你都搞唔掂。 同埋過去五年，你係政務司，香港嘅細路仔越住越細，板間房，其實你好似唔關自己事。 難道你唔知道？ 就懟咗落去啲環保團體嗰度。喂，大佬，你第一個要負責啦，係嘛？土地供應不足，好啦，跟住就賴人哋反對填海。我想問下阿曾樹和嗰啲宗地。講咗咁耐，官商鄉黑勾結，係嘛？高爾夫球會咁大批嘅呢個喺新界嘅咁珍貴嘅土地， 你又出個政策象徵式收回人哋三分之一的地租， 然之後咧失驚無神咧，而家扭到冇得扭咧，你真係簡直大開眼界，我聽到咧即係眼突埋出嚟、嗯、，OK？ 因為咧政府咧係會鼓勵咧依個大家咧即係全民啊可以做運動啊，強身健體，咁、嗯、咧就多啲依啲咁樣嘅設施，咁所以咧依個高爾夫球場咧就係可以令大家咧有依、這個即係喺個康體上邊咧有一個即係發揮嘅作用。 我哋可以去打嘅咩？訓練？好似由朝头早八点钟到九点钟嗰段时间俾你打， 你要唔要惊？ 仲要系几百蚊，我唔知系几百蚊、九百蚊定一千蚊打一次。 即系我真系会觉得咧，唔系系嘛？你即系高尔夫球场，你同我讲康体，我想问下有几多个香港人系有系有一个咁样嘅即系能力，有一个咁样嘅都唔好讲咁远啊。OK， 你去买套 golf 棍。OK， 即係預備曬呢啲嘢啊！ 我諗我攞木棍去打啊，差唔多。 執兩條樹枝去撩下。 出邊搭棚嗰啲竹攞去打啊，差唔多。喂，打到真係無恥啊！我覺得而家係你房屋搞到一鍋粥，你就賴啲環保團體反對你填海。喂，大佬，而家政府啲地就俾咗私人發展商攞去高價咁樣去買一啲劏房式嘅豪宅，然後跟住農地就容許呢個叫做囤地商機啊，新鴻基同李兆基恆基啊。就在新界囤積大量的農地不起樓，買了地回來收了地，就算是拍賣了政府的地回來就等它慢慢升值，根本上就是土地資源分配就多過是土地供應的問題，然後你將那些土地資源就給了四叔，而不是拿去建資助房屋，那關環保團體什麼事？即是他當人傻的，我覺得真的， 即我想大家即係有一單新聞咧，即係令到大家好嬲嘅咧，就係、是、早兩個禮拜依個火燒宗地， 火燒南生圍嘅盧偉海啊， 咁即係都好好嚴重啦。但係咧，政府咧係完全冇去回應嗰一件事嘅喎，即係你唔會話喂已經係 每年放火， 唔係已經係確認咗咧係喺現場揾到油罐啊，知道有人係放火嘅。但係政府咧係完全喂，如果你平時啊嗰啲即係以佢哋嗰啲速度啦，係咪以阿林鄭嗰種咧、嗯、好打得嘅態度咧，應該就係應該 高調譴責啦，係 啦，高調譴責啦，出嚟咧成立專案小組啊去調查啦，然之後咧就係嘛同大家。市民講咧，就係咧，我作為特首咧，即係好深切咁樣去關注呢件事之外啊，我仲會係譴責嗰班即係狂徒去咁樣放火啊！你咁樣咧係對人哋嘅生命啊什麼啲有影響？ 咁佢梗唔會啦，咪即係譴責佢啲老友。 完全咧，成件事咧係冇嘅喎。咁你就去諗下啊，點解政府喺呢啲事上邊咧又好似視而不見嘅咧？明明已經好嚴峻喎，唔係話少少喎，即係喺個。在那個航拍機拍下去呢是直成真的完全全軍覆沒火海這樣、啊、那為什麼即我們的政府今天去到這樣真的很大人害 怕、啊、你結果很簡單的，因為他也都縱容這些地產商在南生圍圈完地之後呢，其實他就隻眼開隻眼閉，然後根本上呢那些土地表面上是屬於這個發展商也都不會理，燒完之後破壞了你的環保團體就不會反對咯，跟住佢咪去城規會更改土地用途咯，成個遊戲嘅玩法就係咁，先破壞後建設。 嗯、 記唔記得我哋同阿蓮成日去鹿頸嗰度行嗰個幾條村，谷埔村啊嗰幾條村、 嗯 嗯。有一次我哋咪見到斬曬啲樹落嚟、 嗯， 大家都好心噏嘅，咪、 嗯、 就係先破壞後建設咯。因為佢想嗰幅地攞嚟發展度假屋啊嘛，班友咪、 嗯、 自己斬曬啲樹先咯。 嗯、我記得咧好多年前咧，我就去幫依個流浪牛之家咧就做依、這個義工嘅。咁做咩呢？咁因為當時咧，其實香港咧好多流浪牛啦，咁大家就會問：喂，咁樣即係無端白事，邊度牛從何來嘅咁咧？其實啲牛咧，全部都係啲耕牛嚟嘅。咁呢啲耕牛咧，就啲農夫咧，去到後來棄養咧，就將自己嗰啲農地咧就賣咗，賣俾地產商，賣俾地產商之後咧，咁啲牛就自己流浪啦。 自生自滅。 咁啊，流實喺流浪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好慘嘅，因為佢哋咧一直以嚟都係有人飼養噶嘛。咁而家呢啲流浪牛咧走咗出嚟之後咧，佢揾唔到食咧，咁佢咧就即係隨 山走啦，即係隨馬路走，你知香港山乜鬼啊？ 撞死啦試過。 咁啊好多咧，尤其是夜晚黑咧，嗰啲司機咧真係飛車或者睇唔到咧，好多咧其實撞完啲牛之後，佢唔係死啊，係重傷，好多都冇死嘅，甚至咧即係去到後來，因為我做義工嘅時候咧，我就每日都去啦。咁我去到之後，我見到有一啲人咧就捉咗，因為嗰即係牛肉好貴啦，就將呢啲牛咧用啲好兇殘嘅方法咧，係真係好得人驚嘅方法咧，就去其實不是上咗去劏，是劏咗，然之後咧就將好多即係皮啊唔要嗰啲啦，嗰啲 後 嗰啲嘢就周圍劈喺個馬路度咯，係好恐怖，即係嗰個場面好恐怖。咁而當時咧，即係有一啲即係新界咧，唔係新界，即係嗰個梁福源嗰度咧。 哦，荔枝園嗰度。 嗰度咧，其實正正就係、那個、 士多啤梨園近， 就喺嗰度啦。咁佢咧就話做一個叫做咩 生態農場， 生態農場咁咧就捉咗幾隻羊，同埋咧就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咁樣就俾大家咧入場費咁去喂羊咁啦。咁咧佢因為隔離咧就嗰個係個牛場啦，佢咧居然咧就喺個牛場嗰度所有啲地方咧就倒石屎。倒石屎咁樣啲牛係冇得， 懷疑啊！佢倒啫， 係懷疑 ，OK。咁咧就即係有人喺度倒石屎啦，咁倒完石屎之後，啲牛咪冇得食咯。咁咧，我哋啲義工咧就要去做咩？就要去個墟市嗰度咧，就每一日就去收集蘋果心，去嗰啲即係嗰啲生果鋪啊，收集蘋果心啊、蘋果皮啊，同埋蔗渣咁，然之後就攞去開飼料。咁但係咧喺開飼料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因為嗰啲蔗渣咧就嗰啲牛嗰啲蔗咧，中間咪有一節一嗰啲叫咩啊？嗰、那個 蔗嗰啲節咯， 嚇嗰啲係一節一節嗰啲咧，嗰啲唔得㗎，因為原來佢哋食咗咧係消化唔到啊。 因為纖維好厚 啊，太硬啊，咁樣所以咧我哋又要去揀嗰啲出嚟啊，然之後先去開飼料啊啲咁樣。咁無形中咧，本來可以喺山上面食草㗎，咁但係因為冇曬啦嘛，因為嗰啲變曬石屎啦，冇得食啦。咁 end up 咧就要去不斷去買嘢飼料啦啲咁。咁而家即係其實流浪牛之家仍然係存在啊！ 其實坦白講，咁多空置農地，嗰啲咁嘅地產商賺埋咁多陰質錢。如果你真係要去照顧呢啲大佬，佢哋原本你係因為買咗人哋嗰啲農地，呢啲耕牛先至成為流浪牛啫嘛。喂，大佬，你有道義責任去照顧佢哋㗎喎，其實 係。即係同埋大家要記住咯，佢哋唔係話不斷喺度生，然之後你要係沒即係無了期咁照顧佢喎，其實咧去到中老咧就冇噶啦呢咁，咁但係即係所以好可惜啦，我哋去到見到咧係好恐怖咯， 係 冇人理咯，同埋仲有咧就成日咧都出現一啲咧好即係好恐怖嘅場面啦，一日就打交啊，就揾人咧嚟打，即係打嗰個場主啊，咁即係當時洋洋咧就係其中一個，即係其實係唯一一個 負責呢啲 流浪牛嘅一個女士啦。咁我哋成日都即係去到嘅時候咧，我哋都無能為力啦，又唔知點做啦。咁但係去到後來，其實越嚟越困難啦。佢就即係倒完呢啲石屎之後咧，就去傷害啲牛啊，係攞啲镰刀咧斬斷嗰啲牛嘅膝頭哥，咁然之後等啲牛咧係行唔到，咁佢咪要跪喺度咯。咁然之後咧就因為細菌感染啊， 會死嘅， 就整死咗啲牛啊！你咁即係我哋見到，我哋覺得好得人驚嘅。即係點解？即係呢啲咁啊！當時係報曬警嘅喎，我哋係全部報曬警，警察嚟咗好多次，我都喺現場俾個口供好多次嘅喎。但係到最後咧都係話：你有冇證據啊？你有冇證據？邊個斬你啲牛啊？你咁樣。然後就話你裝 CCTV 影住咯， 即係燒男生為一樣咯。根本上警方亦都唔會對呢啲案件好嚴肅處理。呢啲所謂嘅破壞咗嘅嘢就全港市民受害咧，咁咧就大家亦都覺得好似唔關自己事咁樣。咁呢個林鄭衰格到咧，仲要出嚟保護填海嗰啲人咧，仲要孖叉佢哋，就將佢哋保護海港就同嗰啲基層細路住板間房咧就對立起上嚟，即係你咁啊賤到咁。是因為你哋保護海港，所以咧就係佢哋住板間房，係咁樣將件事去扭曲啊！即係諗下，喂大佬，你政府你冇責任嘅咩？你係行政長官嚟嘅噃，你有責任去解決嗰啲板間房細路嘅問題嘅喎，係咪？大佬，你將嗰啲地俾咗邊個啊？嗰啲乜叔乜叔，嗰啲股票喺2012年之後，你睇嗰啲地產商嘅股票，再喺2017年之後，你睇下林鄭上台之後嗰啲股票啊，那個升幅啊，你就睇到。乜嘢叫做真正嘅官商勾結啊？未有耐輪到李嘉誠，我話俾你聽，即係大家淨係識得孖叉呢個李嘉誠，講呢個地產霸權講咁多年，真正喺新界裏邊喺南生圍呢壇嘢，喺附近圈地嘅係邊啲人？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咧，